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嚟呢个节目呢，我哋今日呢本来系开一个新嘅题目嘅。 係喎。 咁但係呢就为咗呢个世界之最，原来仲有啲未讲完呢，讲下讲下呢就已经讲咗三分一啦。 哇。 咁但三分一之后呢，其实我知係 Jeffy 有啲嘢呢系好想我讲嘅，但我系未讲嘅。 係啦，一路都 咁 跟你讲。 真系冇办法啦，因为原来我真系太多啦。嗱，冇办法啦，我呢个好快就带过咗嗰啲小学鸡嗰啲先啦。小学鸡嘅呢就系100米短跑最快纪录。咁大家知道啦，就係、是、保特，即係如果你係即係鍾意體育運動嘅人呢，咁而家佢個保持嗰個紀錄呢就係 9.58 秒。當然啦，其實破10秒呢已經好耐啦，幾十年前9秒9已經嗰陣時好巴閉㗎，即係人類跑100米破10秒。咁但係一路一路減落嚟呢，就係、是、個紀錄保持者就保特啦。9.58 秒。咁另外游水呢，通常我哋就唔係以100米啦，我哋50米、即係來回一個池啦，係咪一個直池25米嘛。咁來回呢，原來男嘅呢而家嚟講呢就20.94秒。哇，真係快到不得了。 哇，20 來回喎、哦、21秒都唔使喎，你點想像 我都快過 快過你行路係咪 ,Jabby 係咪。咁女嘅呢就23.73秒。好啦，咁另外一個呢好有趣嘅就徒手跳高啦。啊，雖然呢即係我唔知大家信唔信有輕功呢回事。我就唔信啦嚇，但係即係如果你唔計輕功咧，人類徒手跳高嘅紀錄咧，到而家為止咧就係2.45米，好犀利噶，真係，你諗下一個人一米幾啫嘛，都唔過兩米已經好犀利啦。佢二點徒手，2.45米嚇、就即係8尺又2分1寸，就係1993年西班牙嘅，係啦，西班牙喺嗰度。好啦，咁另外咧一個嘅之最咧就係、是、人類逗留太空最長紀錄，嗱呢、這個有意思啦嚇。咁、呢個紀錄咧到而家都係由呢、這、一個蘇聯啊。即係俄羅斯嘅保持嘅，叫做波利亞科夫嗰、那個。咁佢呢就其實嗰陣時都係俄羅斯啦，因為蘇聯都已經解體啦，係1994年啊，就1月8號至到1995年3月22號呢，總共喺太空入面啊，即係連續逗留咗，嘩真係犀利啊，真係14個月。你可唔可以想像啊，你諗下太空入面嗰個太空艙幾細啊，係咪啊，你真係坐監坐14個月。哇，這個真是好東西了，真是人類逗留最高紀錄了。好了，跟著下來呢就真是 Jeffy 最想我講那些了。唉，真是不好意思、講了這麼多禮拜，就是說世界上可能大家沒有想過一樣東西了。記得我們之前有講過說是最富有國家啦，最貧窮國家啦，就是碳排放最勁的國家諸如此類啦。咁現在講呢就是講說跨國企業。 是 就是最大的公司啦。 咩公司？ 諗最大的公司呢，其實大家應該係知嘅，都聽過嘅喎、雖然你未必去買過嘢啊，如果多啲去美國或者有，就係、沃爾瑪。咁、沃爾瑪呢當然就係要用國語讀先得嘅，你自己麻煩啦嚇。個沃字呢廣東話就唔啱嘅。原來佢一個係沃爾瑪啦，就係沃爾瑪啊，即係大陸嘅譯做沃爾瑪。原來沃爾瑪呢而家嚟講呢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公司嚇。咁、第二呢就係、是、咦原來我講過最大公司唔好意思啦，第二原來就係嗰個 Royal Dutch Shell 啊，皇家荷蘭石油啊，第三先至係埃克森美孚啊。咁、我跟住落嚟講一個呢就係、是、最大銀行嘅一個、好似未講過、最大銀行呢講上嚟好誇張喎，大家一定估唔到嘅，真係而家嚟講呢原來最大嘅呢即係以嗰、那個即係市值嚟講呢係工商銀行。 哦，真系 中國嘅工商銀行係最大喎， 真係估唔到。 咁而第二大嘅銀行咧，嗱我唔知啊嚇，可能你上網查啲資料有少少差別都唔定啦嚇，就係、是、匯豐 HSBC 而家係世界上第二大嘅銀行喎。咁第三大咧，其實呢個好似係法國銀行嚟嘅嚇，我都唔識添啊，叫做 Credit Agricole 啊 ，A G R I C O L E。咁然後跟住一個係應該比利時啦，好似就 BNP 喎。然後而家一二三四五，第五呢原來是日本嘅三菱，第四呢先至係美國，排到美國嘅就係呢、這個摩通啊，即係摩根大通啦，就叫 JP Morgan and Chase， 即係以前 Chase Manhattan 就係一間銀行啊嘛，後嚟嗰陣時即係嗰啲收購合併咪好勁嘅90年代啊，咁咧就後嚟就俾呢個 JP Morgan 食咗，收購咗，所以而家叫 JP Morgan Chase 啊，叫摩通，咁樣咧，然後跟住第六名咧就係、是、又翻到中國就是、建設銀行啦。哇好犀利啊，真係。咁但跟住落嚟呢， 其實我想最想聽呢， 最想聽係呢個啦，最大啦、就係、是、世界上最大嘅軍火商。 冇錯啦。 咁但最大嘅軍火商呢，其實有兩個睇法。一個係以國家為主、其實就係最大嘅出口國 exporter country。咁最大出口國呢，大家估唔估到呢？頭嗰五名，嗱揭曉啦喎，第一名就係吓成日話要伸張正義世界警察啦，維護世界和平啦，大家都知啦，唔使估啦，就係美國，其實佢就係最大嘅軍火出口國。第二呢就是俄羅斯。當然特別是他的 AK-47 你知幾勁啦，係咪？第三呢你又估唔到喎，係最近先至上咗嚟嘅，之前佢未係排第三。咁你估唔到，因為佢嘅形象非常之好嘅。而啲人覺得佢亦都係好先進好文明嘅國家啦，係咪？就係德國。 哦， 原來德國而家係第三大軍火出口國。咁第四個呢跟住落嚟嘅就係佢隔離嗰個就是法國。因為第五個呢係英國。係。咁樣呢第六呢我未睇呀，第六有可能係中國。但係即係中國呢其實都出口嘅、去啲第三世界國家啦，當然係咪、但係其實中國亦都入口好多喎。喺邊度入口呢？喺俄羅斯。所以俄羅斯呢係中國嘅軍火嘅一個供應，好大供應嘅。咁、你諗下，其實我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國家全部都中。 冇錯。 咁你話聯合國要維護世界和平喎。係咪呀，你話係咪幾令人慨嘆呢？咁喺呢度嚟講呢，其實我就係極力推薦大家睇一套電影。我就啱即係前兩個禮拜先睇嘅。就係 Nicolas Cage 主演嘅，叫做 The Lord of War， 中文呢亦做軍火之王。佢係其實根據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嘅、就係、是、一個人呢講佢由80年代初一路去到21世紀、即係200幾年啦嘅一個經歷嚟嘅，特別係經歷咗呢一個蘇聯嘅解體、就喺好多呢啲咁嘅國家，特別係呢今時今日都仲係日日扭開電視機有新聞嘅，就係烏克蘭。佢就講烏克蘭當其時呢亂糟糟到不得了，嗰啲軍火呢就外流得好厲害、所以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啲軍火商啊，嘩就乘機就發大財，亦都有好多呢就乘機係即係靜雞雞就賤賣國家資產嘅時期啦，就好多人發大財。咁講呢個人呢，佢本身呢就係、烏克蘭裔嘅，但係好早已經移民咗美國，即係基本上美國人嚟㗎喇。但係佢就食剩呢條水，嘩就發到啤啤聲。咁我估仔點呢？咁我就賣個關子，留返大家、即係去買碟呀、租碟呀、乜都好啦，你鍾意上網啦，乜都點啦、就叫 Lord of War， 好值得睇嘅。嗱，咁但係頭先係以國家嗰個角度啦，如果以製造商 公司、 Arms Industry、軍火工業入面嘅嗰、那個Arms Manufacturer 軍火商，真正的軍火商。咁大家呢如果有睇過嗰個鐵甲奇俠啦Iron Man 啦，係咪？我其實講真唔好意思，我睇過第一集啫，第二第三我都未睇。咁但係你啲第一集佢咪講嗰個男主角咪就係軍火商嚟嘅，係咪？即係個老豆就亦都係好大軍火商，佢就承繼咗呢個軍火嘅王國，係咪？咁但係點知原來就係話佢個 uncle 啊，你啲最叻㗎啦，就係奸人啊咁樣啊，係咪？咁但係講真啦，其實呢啲荷里活電影呢就最鍾意呢就搵一個人出嚟，就係當咗佢係奸國，即係奸國啊，即係角色咁樣呢，就係去解釋成件事。但係其實呢根本是成個國家的問題，或者成個制度的問題、這個軍火、其實當時艾森豪威爾呢他臨到卸任的時期，這個美國總統呢他已經 提醒美國人，就是說這個叫做軍工結合體這一頭怪獸呢、就是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甚至外交政策的支配，他叫做MI Complex、MI 就代表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就叫軍工結合體，這個名字也是艾森豪威爾首創的。好了，那講回這三個呢，全部呢根本呢就都是在這個即是美國的。 嗯，是的。 一個就是 Lockheed Martin。 Lockheed Martin。 那么 Lockheed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不陌生的、因為呢你就當作是一間飛機公司，因為它生產很多飛機的嘛，即是 Lockheed 公司是吧。那當然它未必是有很多是民用的飛機，但你都會聽過 Lockheed 公司的飛機，但其實它是世界上第一位的最大的軍火製造商，所有的殺人武器呢就在它那裡研製出來的了。那另外第二很奇怪呢，其實我又不是很熟，這個叫做 Northrop Grumman。Northrop 就是 N-O-R-T-H-R-O-P， Grumman 呢就是 G-R-U-M-M-A-N、這個呢真的我都要查啲資料，但是真的不夠那麼多時間、但第三個呢大家好熟悉好熟悉，而且九成九都坐過佢嘅飛機嘅。 嗯，係啦，就係、是。 你有冇坐過啊 ，Jimmy？ 冇。 嚇，冇坐過啊？ 係。 嗱，你坐過，買菜你都會坐㗎啦，其實係嘛？你去真旅行咧，差唔多九成九都係坐佢嘅飛機嘅。就係波音啊！你估唔到啊，嚇！波音嚇，你一諗就諗起就係嗰啲客機啫，係嘛？原來佢係世界上第三大嘅軍火製造商。 啊，咁呢個呢就係阿 Jeffy 就係其實最想我講嘅世界之最，點知講咗第四個禮拜先到講到，因為實在太多嘢。 吓、 好啦，咁樣呢真係冇辦法啦，而家我哋就要進入我哋今日嘅主題，即係就一半咁滯呢，係一個好有趣好有趣嘅題目，但其實都幾敏感㗎喎 ,Jeffy。 係啊，呢、這個題目真係。 你覺唔覺啊？ 係我一個呢、我開頭收到呢個題目之後啦，咁、我就覺得冇乜嘢嘅， 係冇乜嘢， 同埋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啊點解才哥會講呢個咧？ 係啊係啊。 但係點知原來我發覺咧，即係我一路喺度睇啲資料，一路睇翻嗰啲人嗰啲論述啦，我就覺得呢個問題原來係一個即係一個咁重要嘅問題，同埋係一個咁令人反省嘅問題嚟。 係啦， 係 可以話幾敏感點幾尖鋭嘅。點解我咁講咧？就係話其實理論同實踐咧，係有頗大距離嘅。即是說理論呢其實講出來呢大部分人都會認同的、但是實踐呢 是實踐不到的，即是不要說不到，有很多人越來越多人實踐得到，但是只是佔我們人口入面的極少數、包括我在內，我首先申報利益先、即是我就自己即已經報案投案先、我就實踐不到了、是不是，雖然我都希望向著這個目標進發、但是我都相信呢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未必做得到、我不知道希望即係我只能夠都係作出理念上嘅一個咁樣嘅呼籲， 冇錯 嚇。當然就係咩咧？就係、佛陀嘅一個極偉大嘅思想，喺2500多年前已經有噶啦，就係、唔殺生，係嘛？咁唔殺生，其實我哋今日講咩咧？就係、講動物權益或者叫做動物權利，英文叫 animal rights 嘅呢個題目啦，係嘛？所以我所以話係話敏感，點解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啊、除了有少部分、少部分真的是素食主義者啦，他堅持素食完全不吃即是、動物的啦、他好嘢啦、但是究竟在他的生活裡面是不是完全沒有用過這些由動物製造的東西呢、都有疑問的、比如他有件皮褸、其實他都已經犯了戒了、是不是、 或者其實他可能搭車嗰陣時咧，咁可能已經係有啲廢氣，可能就整已經有殺身嘅咯，可能咧就已經喺度影響啲生命啦。 咁嗰個間接啲，嗰個間接啲，咁樣咧就但係即係我講，譬如你著件皮褸嗰個比較直接啲啦。咁你嗱， 佢哋都知嘅，我覺得 我哋而家所有經濟發展好多時都會係毀壞嗰啲各種類型嘅生物個居所即係 destruction of habitat。咁呢個就個個都有罪添啦，係嘛？咁但係如果我哋講 animal rights 呢樣嘢咧，我哋講稍微直接啲嘅話咧，當然素食主義者咧就已經嗰個罪咧就係少咗好多好多好多噶啦。咁但係你諗下喺素食主義嚟講，喺我哋而家社會都仲係佔好少數啫嘛。係嘛？好啦，嗱，咁啊講呢個 animal rights 呢個話題咧，頭先我一講就已經講到佛陀啦。咁我覺得咧，喺2500多年前咧，能夠有咁樣嘅思想咧，係真係極其難得，係好偉大嘅，係嘛？即係佢唔淨止係注重，因為佢強調佛陀最重要一樣叫做慈悲啊嘛，慈悲為懷係嘛？就英文亦做 compassion 啊 ，compassion 慈悲。咁呢個慈悲咧，但係佢唔係淨係對人慈悲喎。佢係對萬物都 眾生 係啦，眾生平等呢個思想真係犀利啊，係嘛？眾生平等，因為我哋咧成日就覺得人就高高在上噶嘛，人為萬物之靈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其他嘢全部都係低等過我哋嘅，甚至係任由我哋嚟去享用嘅。嗱呢一個咧，所謂即係喺北印度嘅悉達多提出嘅思想咧，同西面隔幾千里啦嚇，可能成萬里啦嘅以前嘅。以色列即係希伯來嗰度呢就啱啱相反了。因為而家西方嘅文化傳統入面一大支柱就係基督文明。但係基督文明嗰個源頭就係猶太教嘛。猶太教即係希伯來民族個教啦，即係佢哋個經典係咩呀？就係舊約。 摩西五經。 舊約嘅第一章係咩呀？ 創世記。 創世記冇錯啦。咁佢創世記入面呢其實就講神。就用咗六日創造天地啦、第七日休息。咁但係呢佢創造咗最後創造咗人嘅時期呢亞當夏娃啦。然後佢就話俾亞當夏娃聽呢個伊甸園入面所有嘅嘢都係為你而創造嘅。係咪所有萬物一嚿石頭啊一條河啊但係特別最主要就係生物。即係所有動物植物高等低等全部都係任由你是去使用去享用的。咁呢個喺創世記入面呢係寫得好清楚一清二楚㗎、 我自己都係即係細個我都係有返教會㗎嘛。咁我係會問啲牧師啊神父嘅問題。咁佢就同我講啦即係我問做人做乜啦。 咁啊，可能就为上帝而 歌颂上帝， 冇错， 侍服上帝。 即系咁啊，咪啲动物做乜啦？就系俾人食噶咯。 系啦，冇错啦， 就系咁啊。所以我好深刻嘅。 咁呢个嚟讲咧，即系其实喺西方文明啊，吓，即系呢个基督文明为主嘅啊呢个咁嘅思想入面啦，系根深蒂固。所以佢觉得冇问题嘅。 系啊， 系嘛。所以反而我哋东方咧，啊，即系当然印度我哋当系东方啦，吓，当然我哋就再东啲啦。其实系我觉得系好难得、好伟大呢个光辉嘅思想。咁但系好可惜咧，其实始终当然喺人。人入面咧，即系除咗你系真系好笃信佛教嗰啲，系嘛就素食啦。但系咧，其实你知啦，都系佛教，你信佛教都唔系个个都食素噶嘛，有好多系嘛，咁亦都有所谓俗家弟子啦，更加添啦，就唔使削发嗰啲啦，唔使出家嗰啲咁样。咁啊，其实始终都唔能够成为主流啊。呢个系重要嘅，即系话其实个个都觉得个思想 系 正嘅，正嘅。但系呢个就系理论同实践冇办法。接合埋一个，所以我就话呢个敏感就系咁啦。所以人咧，其实喺几大程度上咧，就是、有个精神分裂。咁但系当然咁讲，呢个精神分裂咧，我要解释俾大家听。我哋任何嘢都系用进化角度睇嘅，系咪？一定要用时间嘅尺度，用历史角度。